穿帮用力写，连人带穿七方歌，大小船只都被水淹，禁不住娃娃怪叫是重要圈套，忙传将领往回返，哪知道身兵天将，原来退路原来是韩世忠迎面来接拦，传你进了刀斧看，远了长枪立冒喘，只杀得十万人马，死伤了一大半，禁不住惊慌逃命当背不堪，梁红玉金山擂鼓战披口迎命前求，就在万国川那一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下面我们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是京韵大鼓庞统献祭，演唱者呢是王丽。 庞明通，大 传阅不逊，兄藏书记呀、与孙武并排。周郎闻听哈哈地大笑，说子敬啊子敬，照你说此人可不比呀。苏子翻台，若非能惊天伟地主成败，若非能安邦治国的兴衰，你既然将他说得这般的好啊，你去问问他欲破曹兵有何妙计。献上来这位鲁子敬，果然去把庞统问，随将那庞统的话语呀对着都督讲明白。那庞统说破曹需用活公鸡，怕之怕，只要一船起了火呀，其余的船只都会散开，除非是与曹操先上的连环计，叫他自己把大船锁起来。终于闻听身服气论，说此人可用啊，却有失才，愁之愁，庞统如何到曹营行此计，这世界不见一人在帐外徘徊。有文报蒋干求见那周郎，可喜出望外，云说好好好，这位县城的引荐人想找都找不来呀，可谓贵是善差呀。 此番无故地

人也是你的亲人。美穗子闻听激情涌，泪珠儿点点洒一襟。中国人民真是好，他多想当年养育我的好母亲。老妈妈您这庐山的盛情我捧不下，难为您偌大的年纪还为我操心，这万语千言有何用，难表达我内心的敬意永长存。美穗子全家深深受感动，向大家鞠躬致意表谢忱。站台上终日朋友叙后意，蓝天下处处锦绣好乾坤。这正是扬子江相逢九州水，富士山根脉相连往昆仑。但只愿中日人民友好往来，世代相传，永作故里。 好，下面请朋友们欣赏《梅花大鼓》二泉映月，演唱者呢是国家一级演员纪威。 Nine.

香，忽听远方有人呼唤。西长园中，二人拥抱流同泪。阿炳说：“若不是相逢，在梦中。”秦妹说：“真。”是我不是梦，秦妹我九死一生，逃出火自从那日分别后，你回到院，我返家中，又谁知被人骗卖到灯船上。正日里陪酒伴唱，任人欺凌恶船主，皮鞭抽来藤棍打，血泪浇灌我忍气吞声。今夜晚逃出府口，来到此地禀哥呀，从今后咱永不分离，共此生。阿炳说：“但愿咱俩相依为命，如同这清泉流水，伴月明。”我已把二泉明月变成曲，演奏秦妹品评，阿炳他心情激动，把琴弦调离。 南人静，万籁俱寂，月色皎洁，泉水澄碧。阿炳秦妹池畔相依，沉浸在悠扬的琴音之中。只见